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翻到嚟第二节，第二节真系要讲一样嘢咧。我觉得好值得。大家真系花好多时间，又或者唔同嘅角度，真系讨论呢件事。因为点解咧？大家知道港台咧有好出名嘅主持人咧。死啦！他叫做 谁啊？男的还是 个男的？男的叫做 唔知啊！ 我自己点解会睇啊？咁样嘅 王若思咯，女个李迪斯， 唔系迪斯啊？个男嗰个 迪斯系是但咧，讲住先啦。 咩位啊？ 咩位啊？ 欧文头前边真系完全唔掂，真系我真系唔注意。我睇一单新闻睇一日咧，我都冇吓、麦嘉伟 yes。呢个非常之，我真系考唔出佢名。I am sorry。 哇，好惨！我成份 C 一咧冇提到个男女主持， 系咪啊？ 系啊， 我先望落去都先知道。因为点解咧？其实入边嗰段报道咧，即系所谓讲嘅节目咧，就系嗰、那个叫做我系乜乜乜啦。咁好难一言以蔽之，究竟我系乜乜乜讲啲咩嘢嘅？以我嘅理解咧，呢、這个节目就系讲啲 paradox， 即系讲一啲你好似你知佢系乜？ 社会现象咯，一啲 似是而非 ，系、那个字叫似是而非。所以佢乜乜乜嗰三个字咧，好似要打格咁啊！即个 logo 做到咧，咁 你以前啲中文好过英文噶？ 而家可能 啊，都系继续 啦，都唔好啊，唔好讲呢啲嘢。 我不见得英文好过中文。 大家都知道咧，最新一集咧就系请咗两位男神上去俾大家即系做一个测验系嘛？有一班咧。所谓叫做港女啦，姑且系咁称呼啦。有一班女仔咧，就系、是、喺个节目咧，入边就喺度拣，究竟呢两个男神，究竟边一个咧，佢哋觉得系即系比较适合自己即系做佢女朋友，或者觉得嗰个人系适合佢做佢自己男朋友啦。咁喺三个回合嘅测试上边，喺头两个回合就大家见唔到样嘅。咁嗰两位嘅参赛者，即系讲紧阿刘先生本人啦，同埋阿游学修本人咧，就喺度回 答。我发觉好多人姓游，突然间飙咗出嚟哦。 叻咯，叻咯，俾个奖你。 你咁我都认衰咗，冇啊？ 冇啊？佢都好标青嘅。咁就喺度回答一啲即系有参与呢个选拔嘅人，咁就问一啲问题。咁阿 Daisy 就系一个非常之出名，就撩起社会话题嘅一个女主持啦。咁佢其实真系好捉得中香港人个神经，讨论咗好多究竟高富帅系咪一个紧要嘅嘢啦？究竟揀男朋友系咪应该揀样啦？究竟一啲港女系一样咩生物嚟嘅咧？会唔会因为就系话你知道嗰个人有钱，你就跟咗个男人走咧？佢系撩起咗好多呢啲咁嘅 paradox 嘅问题，亦都结果出嚟最后就大家最喜欢见到嗰样嘢啦。即系当大家喺度喐喐而谈，就系话，你做啲咩嘢啊？原来游学修咧就讲就系，基本上我系一个读 APA 嘅人啦，咁基本上就系一个即系追逐自己梦想嘅人啦，用自己嘅梦想嚟搵饭食嘅，咁亦都好彩佢自己份工就唔需要建基于学历，咁于是佢就可以做到好多自己想做嘅嘢。不过而家就未发达，即系亦都喺好多人眼中佢系一个废青，系咪？咁相对刘明伟就系佢自己涉猎咗好多个唔同嘅行业啦，包括地产啦、金融啦、航空啦，诸如此类。咁佢就系冇提自己系高富帅咁解啫。大家都喺一个唔知佢系一个咩样嘅环境底下，听咗呢两位参赛者咧两个回合嘅陈述。去到第二个回合，啲人都系好清楚一个指示，就系、是、话大比数抛你嘅，啲人都觉得啊，游学修系一个 11-2啊， 讲嘢好真嘅人，觉得佢好有理想，好远大， 好风趣， 未必好有理想嘅，好真啦，好浪漫啦。 咁而相对起刘明伟，就觉得嗰个人太过老饼啦，太过 好多计算 啦，系啊，太过计算啦，于是咧。好大比数咁抛嚟咗佢， 11-2咯。 唔系，但11-2之前系7-6噶，即系都 第一个回合啊。 但系即系其实佢第一个回合系净系讲紧有冇腹肌啊嗰啲，即系纯粹系性幻想。 系啦， 个碌， 跟住先至讲浪漫嘢嘅。 嗯， 一讲浪漫嘢就11-2啦。即系咧，原来咧啲女人咧就系、是、性加埋呢个浪漫咧，就已经大比数赢咗噶啦。不过见样就唔得， 唔系样系个 package package， 见咗个 package 就你就会 嗱，咁即系成件事，我觉得真系好值得讨论嘅，因为点解咧？我觉得一个好嘅节目系引发到即系俾。 聽眾或者觀眾去思考，就 rather than 你 impose 一個思想入去，話俾你聽咩叫好同唔好。因為首先真係要第一件事要讚呢個節目嘅，因為呢個節目做得好認真。因為點解呢？你唔可能就係話你了解咗個題目就唔睇個節目而 judge 入邊啲細節，因為咁唔 fair。但係你睇佢節目，其實後半段咧，其實就係捉咗好多唔同 pair 人出嚟，去做 interview， 就問個男同女就係話，有啲價值觀上面嘅問題，喂，冇樓你嫁唔嫁俾呢個人啊？即係問啲好現實嘅嘢嘅，你會發覺啲答案咧就係可能同每一個人嘅 perception 係唔同嘅，即係好似頭先阿陳 Sir 睇段片嘅時候，我先話，哇，原來真係喂香港真係有呢啲人啊！陳 Sir 話唔係嘛，你唔知㗎，哦，我真係唔知啊， 点解就一集嘢唔咩知咧？ 唔交叉知，因为我可能我唔知我在地离地啦，即系我身边嘅朋友可能都谂嘢比较正路嘅。但系实际上你一去到个现实嘅层面，即系一个二十三岁嘅大学生同一个啱啱毕业嘅大学生啦，即系可能你同一个二十六七岁嘅女仔，佢系真系牵涉到好多所谓嘅好现实嘅问题。你系咪有楼先结婚 咧？其实呢个咪就系香港单一嘅地方咯，即系。是咪要有楼啊咁样，是咪要有钱啊咁样，或者咩叫成功啊，成功就有楼啊。吓唔系嘛。 嗱真係先讲第一个问题先。第一个回合里面头先陈 Sir 讲得啱嘅。第一个好即係 presentation 就话俾人听究竟我个长相系点样。 叫做腹肌、啊。 腹肌。大家听到腹肌就已经系尖叫。你要知嗰班咁嘅女性动物呢我真系哇第一嗰班女仔呢就。即系住样唔系就得啦，即系 有一个好似罗蜜雪嘅有一个， 系咪真系好样？系咪真系好样啊？ 正啦， 佢系阮兆祥扮嘅，即系嗱，老实讲，即系真系唔得呢班女，即系第一太后琴，第二真系唔靓。嗱嗱呢啲嘢攻击我，我系有咗 葡萄啊你， 但系问题就真系唔值得葡萄咯，真系冇个靓 ，sorry。就系睇唔上眼，问题就系话你真系好，即系喺旺角随机 random 抽13个人。呢、这个就系你有嘅嘢，系咪？即系我相信都系好普通嘅人嚟嘅，唔一定话佢哋点样 short 过或者一日受过咩大学教育，唔系嗰样嘢。呢、这个系13个系好普通 嘅真实咯， 真 实 嘅。咪咯，当佢一听到讲紧啲腹肌嘅嘢，你会见到面容扭曲， 真系好得啊个样啊， 两嚿啦，三嚿啦咁。 大家 唔系唔系冇三嚿嘅，应该相信四嚿咁啊， 两嚿或者四嚿啦。 即系我好相信啲女仔就谂咧，究竟系手潜入去摸佢腹肌，究竟系点？即系老实讲啊，我自己都幻想过同样嘅情况。即系如果我真系见到个好肌肉男咁，即系我作为一个男性，我有冇好奇心咧？即系我摸咗自己个肚腩36年咧， 你有一嚿腹肌咯， 有一嚿腹肌，我真系好想知究竟嗰啲系咩嚟嘅，即系 唔系你嗰个车胎肌嚟嘅， 系啦，即系我唔知嗰样嘢咩嚟嘅，但系原来去到个女性，原来真系会失心疯啊！突然间，哇，好得人惊，哇，正啊！即系摸腹肌就得噶，喂，原来女性真系对个长相，又或者对个 body 咧。系真系咁 care 咁样，唔怪陈 Sir 真系 成日摆上相， 成日要摆上 Facebook， 突然间哇，我影， 我摆得好摆啦，真系，点冇得摆？ 我认同嘅，我真系唔知两位后生嘅时候，我最后生啊嘛，我有资格咁问大家， 系咩？我唔觉、啊， 你后生嘅时候谈恋爱嘅时候，你价值观系咪从来呢一个系一个 judgment 嚟嘅咧？到底你对方肥同瘦？ 喂，但系你唔可以否认呢一个唔系一个 judgment 咯。 咪咯，合眼缘喎、啊，你唔通话八两金嗰啲从来都唔会合我眼缘嗰啲咯。 我从来只要问自己系咪一个肥到你接受唔到，一瘦到接受唔到。 你啊，梗系啦。 咩意思啊，陈 Sir 呢句？ 突然之间爆，但我觉得真系好卵好笑。 即系你话 Raymond 系肥。 1992年我俾你教嘅时候，我唔系咁身材嘅，先生。想到 recall 下你个 memory。 有想有图有真。 但系即系我只会问自己就系咪 extreme 你真系完全接受唔到、即系我纯粹讲外貌吓，你话样靓唔靓 well 各花入各眼嘅啫，即系好似头先阿 Donna 话斋，屌 Daisy 个老公好靓好靓仔咩？ 哎呀，你咁讲啦，靓仔都不得了， 靓仔都不得了。喂，我觉得有时啲嘢两个啱眼缘行埋就行埋咯，同样冇乜关系。除非佢真系百两金到，你一眼睇出嚟，哎呀，你会真系 avoid 佢嘅。咁唔係喎，我相信而家大家嘅圈子係未必認識到呢啲人㗎係嘛。 唔係咁你第一樣嘢一定係 sex drive 啦。呢樣你好難去否認。 佢靚啲又或者個即係 figure 啦。 你會有啲 fantasy 呢係對你成件事係有少少幫助嘅就真。但係嗰個唔係一個唔係個 final call 嚟㗎嘛。即係你唔係最尾就係因為呢樣嘢咁 真。所以其實個節目咪就係、是首先就係讲 figure， 跟住就係讲浪漫讲理想啊， 讲嗰啲咁嘅嘢咯。 系啦，即系如果讲完 figure 之后咧， 你事业， 因为嗱，好坦白讲啦，两位参赛者，佢哋讲嘢都好模棱两可啦，佢又唔会话俾人听我嗰三围几多啦，又唔会话咧个样我高矮肥瘦啦，于是大家咪六比七咯，其实冇分别噶，你只会知道有一个人可能佢系个。家底可能比较教育好啲啊，可能个家庭背景好啲啊，有一个即可能就踏实啲啊，屋企普通啲，可能 系 小康。 唔系咧，听咗一个系好靓咯。 系啦，咁变咗咪第一个 round 嘅出嚟咪六到七咯，其实系即系唔 不相伯仲啦， 不相伯仲嘅。但系第二个 round 问题咧，就开始问啲深啲嘅嘢啦。 嗯， 好闷啊，于是 问你啲价值观 嘅。威嗰啲就 即系入边，我真系好听到条问题就系话。喂，有冇女仔去問、究竟你支唔支持藍絲黃絲？即係係啲類似嘅問題嚟嘅 政黨 政見問題。咁當然，學修就會答佢唔會支持建制派啦。咁 OK， 你嘅選擇嚟啫。咁但係林敏慧答得好巧妙，即係佢覺得，唉、呢其實而家呢個政黨，即係而家呢個所謂叫政圈，又冇一個政黨值得我 endorse。即係我覺得冇一個冇。 咁你話政黨垃圾咧？你唔講呢句？ 係啊， 係啊， 係。係好似 係。咁你變咗就係話。你会引发到啲港女就去问啦，喂，咁你系咪蓝丝先？即系其实佢讲咁多嘢都系隐藏自己蓝丝嘅身份啫、即系我唔系当系一个 judgement 啊。咁我就反问翻个女仔：如果你同你男朋友政见唔同，你系唔会同佢分手？喂，我觉得呢样嘢真系会令我自己反思嘅。你问我，我老婆从来唔会同我讲呢啲话题嘅。但系喺佢身边嘅朋友， 系 喂好话唔好听，你有啲喺边度识嘅啫 ？Baby Kingdom 识嗰啲系咩人啫？ 哦， 蓝丝 嗱，即系得罪啲港句。即系我冇办法同嗰啲三姑六婆做到朋友，系嘛？即系当然佢哋可能有共同兴趣啦。咁但系我真系问我自己，会唔会系因为有啲嘢？譬如你话唔系嗰啲学生俾人抵打，嗰啲学生抵俾人射嘅呢样嘢，我当然接受唔到啦。但系你话唔系，佢纯粹就系话唔系，我觉得政策上面自由党系叻啲，我会同佢反面咧，我唔会嘅。阿陈 Sir， 你觉得咧？ 唔好，但我真系我又觉得如果你好唔同的话咧，其实你要过人世咧，其实都几辛苦。 系啊，即系我， 所以我觉得个女仔真系又答得几 OK 嘅，真系。 我网上边有个朋友系咁啊，即系佢系已届退休年龄，即系其实系讲紧 Chance。我哋网上识好多， 即系佢未听我节目啊。阿文哥咧就系嗰啲退休年龄嗰啲人咧，就一日咧喺网上某个老婆点，跟住佢老婆就蓝丝嚟嘅，即系当然系。 我哋都有个啊， 边一个应该？ 边个？我认 识 嘅， 佢嚟，佢话阿 Super 上拜嚟嗰个啊。 哦， 好惨嘅，有冇阴功？ 喂，咁我真系觉得就系话，咁你唔会因为呢一样嘢同你，即系你唔。即系当然你有啲你话唔系，我话学生抵死，即系呢啲人会多交嗌啲咯。但系你话纯粹唔系，我觉得我区头民建联都几好啊。咁、你点会同佢嗌大交啫？你好难即系 put 呢啲嘢 into context。 唔系，我谂有另外一样嘢嚟嘅，因为香港的而且确唔系真系啲政党系好独立嘅政党咯，而系到最后 turn out 系二分化噶嘛。佢有个背景喺度噶嘛，一系就系阿爷，一系就唔系阿爷。即我谂已经系所有嘢一定系 bilateral 啦，已经冇即系冇你冇好难第三路线呃人啦，系嘛？ 呢啲系即系呢啲系啲非常之有创意嘅人先整一样咁嘅假嘢嚟呃人。 唔系啦， 即系我从来都唔同意，真系要有啲人可以摆到第三条路线落去嘅。 即系我睇唔到真系话有咁多个政党，咁多个政党都真系有一个独立嘅主张，有一个独立嘅建议，即系真系做到呢样嘢，唔系咯？我觉得。 唔係，我真係同意一樣嘢，喺香港嘅政治裏面咧，其實真係好易分嘅。Ida， 你一係服從阿爺、；Ida， 你一唔服從阿爺，你係冇中間，你冇第三條路嘅。係 啊 ，exactly。 第三條路做得到嘅咧，唯一係民建聯嘅啫，因為佢始終都要同阿爺丟啊嘛，係咪？冇民主派可以做第三條路。問題就係話，即係當呢一樣嘢 table 喺個台上邊，原來喺香港真係會令到。呢、這个因素又系你点样去 judge 你隔篱嗰人个价值观嘅一个问题啦、即系当然就系话，但系老实讲啊，即系我识落好多朋友啊，即系真系有啲做生意嘅，咁民主派你可以 lobby 到一样嘢，令到香港更加好咩？ 你这个系错嘅逻辑嚟嘅。 诶、我明 系咪先？你唔系问 三言两语，你点样说服佢 咧？嗱，我试过咧有就系、是、真系 exactly 就系嗰阵时政改嗰阵时喺度讲话由医生。又好高級㗎喇，已經有 係啊， 幾多球呢嗰啲客呢，嘿、阿爺話事㗎啦，佢都唔會俾你民主㗎啦，唔會俾你民主你都冇㗎啦，你應該睇佢眉頭眼額㗎嘛， 咁我跟住我话喂唔系、啊，你哋大家都有细路噶，系咪先？你会唔会教？而家就教你个细路，第时唔使读书啦。而家第时出嚟咪睇个老细话要乜咪乜咯，咁咪得噶啦，会发达噶啦，唔需要有理想，唔需要有目标。而家唔好读书啦，你会唔会咁样教你细路啊？ 嗱，香港人就系咁噶啦，教就唔会教，现实生活就系咁。 dead air 晒， 当然啦，佢梗系驳你唔到啦。 我觉得好奇怪，我就 咁点解点解驳你唔到啊？ 点解你唔会教你细路？点解你而家咁讲到好似理所当然嘅啲？ 因为我个朋友从事金融业嘅，即系佢当然就系话，佢当然系一个有思想嘅人啦。佢唔认同你头先讲讲法，即系佢觉得咁当然教系你一件事啦。但系你问我生活系一个香港一个金融即系一个金融业主导嘅社会，你问我做到乜嘢服侍老细，咪就要做嘅嘢咯。 咁咪就係奇怪囉，乜嘢都傾斜晒去金融业同埋地产商。 係啊，咁 唔係咁乜嘢咩行业都係㗎喎。你譬如你真係你其中一个客或者一个客源系大陆嘅话，你真係唔敢个头。 咦，你用咗大陆嘅话就有一个 头唔敢行出嚟㗎喎，真係。即譬如我哋有即有啲律师朋友都係啦，佢占中嘅时候真係唔敢行出嚟帮手。到到佢真係转咗firm 咧，先至肯行出嚟咯。因为真系完全系， 唔系， 系啊，我都睇啦，冇办法噶。 Okay, 明白。 Even 我哋专团都系咁啊， 都系嗰句，你可以唔出嚟抗争，但系你要明辨是非，你要知道咩叫是非黑白咯。 嗯， 你个细路系你最宝贵嗰粒嘢嚟啊嘛，系咪先？咁你唔会咁样教佢啊嘛，你希望佢系做一个有理想嘅人啊嘛，咁就唔该你自己都起码有一个理想，你可以唔出声住，因为有好多情况，但系你要知道呢样系叫是非黑白咯，你唔能够讲到好似话，哎呀应该要咁做嘅， 自私咯，其实 黑人憎咯， 系咯， 但香港人就系咁噶咯。 唔系，点解又唔好话香港人？总之有啲人系咁啦。其实 呢个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呢啲人。 系 你好难就系话 judge 呢啲人究竟啱定唔啱。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大家都要反思一样嘢。有时我哋 唔系啊，呢样嘢可以 judge 啱定唔啱噶，亦都系攞翻教细路啫嘛。你教细路会唔会教细路做一种咁嘅人啊？ 嗰啲人咧，我真系听过啊！我真系 睇下咩人咯， 真 系边个啲细路咯？ 喺大陆嘅人就话咧，你教你如果 OK， 我话俾你听，反党系啱嘅。但系问题就系你出到嚟就搵唔到食，你个细路搵唔到食，咁到头嚟个细路问你爸爸嘅时候，爸爸究竟我系你教我嘢啱啊，定还是我而家翻工学嘅嘢，老板同我讲嘅嘢啱？ 唔系啦，呢样嘢你如果讲大陆嘅例子咧，就冇得好讲嘅，因为大陆本身已经系一个问题嚟噶啦，因为佢哋所有人都知噶啦，喺学校学嘅一套，出嚟社会系另外一套嚟嘅，所以基本上咧，大陆嗰个教育制度咧系有问题嘅，系死嘅。做乜要翻去北大啊？点解会有人走翻去北大度读书嘅？香港嗰啲大学唔好咩？而家 嗰啲大学嚟嘅咩？ 黐线啊！ 香港大学一直唔好 咯。香港大学就唔好， 即系所以。我嘅选择就是唔好生咯，即系嗱，我真系做唔出，我真系呢几年系开始好小心讲，因为我唔想讲大话，好坦白讲， 系 变咗你话我可唔可以搞个小朋友出嚟话，即系因为你爸爸活得比你耐，佢知道呢个社会入边有好多人与人相处中间有好多 white lines，有好多你唔愿意相信嘅事实喺里边。你叫我讲唔讲俾你听，我成日都可以讲俾你听。但系问题就系我咪呃你就系话呢个世界做一个好嘅小朋友系一定加分嘅。我讲唔到啊，香港地唔系咁，大陆唔系咁，呢个世界都唔系咁。最赚得最钱多或者叫事业上搵得最钱多，即系我哋唔好讲成唔成功啊。事业上搵最多钱嘅人就系永远最识走精面 cut corner cut cost 去达到佢所谓叫呢个目的，而个目的可以为佢带嚟 benefit 嘅。但呢种系咪叫啱？我觉得唔系啱。我唔识教我嘅小朋友，我可以拣嘅就系、是、都系唔好生住。我谂唔到呢个问题。 冇生同埋冇生住系两回事话。 有意外咪生？ 唔系，屌你！咁话唔定听日六八嗰啲驾崩咧。 即刻生！ 即刻生！日日喺屋企乜都唔做，净系生仔。即系我喂我喂咁，我觉得嗰个环境我讲 得一年生一个啫。 但系问心。我呢一刻真系唔识得教个小朋友点样去判断究竟啱同唔啱。套翻落成件事嚟讲 ，in context， 你估有好多香港女仔，又或者有好多女仔，佢唔知要解决啱自己嘅伴侣应该有咩 criteria 咩 ？To be fair 咧，其实我觉得用港女呢个词其实系唔系咁好嘅，因为 我知啊， 因为其实喺上海咧，譬如喺上海系仲犀利嘅。喂，你冇一层楼咧，根本上系唔会睬你嘅。咁而乜嘢人会有一层楼呢？你系一定系 local 人 喺上海市区买层楼，大概几钱咧？大概 天价嚟嘅，但我即系好好。 但系你系比较概念，比较自己嘅收入噶嘛？好多时候，即系你赚几千蚊，栋楼系几万蚊，你都即系几廿万，你都顶唔顺。 几廿万， 即系意思系你即系你赚得少。 你知唔知嗰阵时 几百万嘅楼你点卖？ 我哋上去即系譬如station 咁样咧，上去啦咁样，咁啊租一层楼，咁一层楼八百几尺，喂、喺香港都算几好啦，八百几尺、啊，系咪八百几尺？ 八十几平啊？ 八十几平，唔系接近一千平嘅，系、啦， 一千平就一万尺噶咯， 去到 一百平，一百平系啦，接近一百平嘅，咁、大约系八十到一百平度啦。 OK， 咁跟住咧就租咗层楼咁样，咁跟住就有钟点嚟做嘢咁，跟住都讲开。因为你知香港人冇地方晾衫噶嘛， 佢有个 有干衣机 啊 或者成咁之类啊，咁我哋就即系用嗰啲晾衫架嗰啲咁样啦，咁跟住佢就觉得好即系觉得好出奇，咁我系啦，我话呢度冇干衣机啊嗰一啲，吓干衣机，我话系啊，我哋喺香港用干衣机，吓点解用干衣机？我话我哋喺香港住八十。平已经系好好噶啦， 好大好大啊！ 佢话吓八十平怎样租啊？哇，嗰句嘢真系一句 K.O. 咗， 即系嗰次 一位终点 咧，我哋揸车佢请司机嗰种咧，一句 K.O. 噶啦， 一位终点嘅，嗰个终点者仲要系唔系 local 人，系即系叫做乡下嚟嗰啲咁样嘛？哇，佢嗰句嘢一句 K.O. 咗。哦，冇咁惨啦，即系佢 即系意思咪太大，八十平 太细啊， 细啊，佢觉得，因为佢哋嗰啲楼咧八十平要叫做细噶啦， 系啊， 咁佢乡间嗰啲真系好大嘅， 唔系乡间啊，佢 even 喺市区入边咧都起码要一百平噶， 吓 系起码要一百平噶， 即系千尺， 起码我讲紧 点， 佢就已经觉得 我真系想话咁点住啊。 即系如果我冇记错嘅话，上海大概平均工资系八九千蚊诶， 系咯， 系啊，所以仲要你如果你一百平咧冇中央冷气咧，冬天冻死你啊！你知唔知你由个厅入咪由个房，你想去厕所或者去厨房啊，口渴你斟杯水啦，哇出到个厅度冻到咩咁，仲要去厨房、啊，所以你通常如果系有中央冷气先至叫好啲啊，因为你成个 因为烧炭咯，系嘛？ 烧炭嗱，错系啦，长江以 真系噶，有啲圆形一嚿嚿噶， 唔系长江 煤啊 ！I'm sorry， 唔系佢冇噶，佢好似长江以北先至有呢啲暖气系统，咁长江以南嗰啲咧就系、是自己安装嘅，要嗰屋苑，咁所以就好唔同嘅，咁。佢而家嗰啲霧係咪叫霧霾啊？ 霧霾 係啦，即係嗰啲問題就係因為佢嗰啲煤咧係嘅 quality 唔好啊， 係 全部都係即係其實成個係一個 societal machine 嘅問題，佢係啲個人企業去做煤啊，去做呢啲咁嘅能源啊嘛，但係佢哋做嗰啲嘢咧又好雜啊嘛，咁所以燒出嚟嗰啲嘢就好多雜質咯。 嗯， 即係你會知道，即係唔好話香港。其实外国上海度度都系咁，你估真系好多女性佢唔知道点为之叫一个合格嘅男生，又或者一个咩男生叫好咁样。但系问题就系当有啲 criteria 摆佢眼前，真系咁好彩有两个人同时追佢，两个人都好中意佢，一个有钱一个冇钱嘅。 但系喺上海系真系唔会，你第一关、第二关、第一关讲几多腹肌。佢睬你啊，使唔使要腹肌啊？真系。 第一个问题，你有冇谂 理想讲浪漫？ 你多少片吓？ 唔系真系即刻几多钱啊？有冇楼啊？咁样讲咗先噶、 啊。系啦，都唔系讲第二 round 嗰啲所谓叫价值观嘅问题啊。喂，讲家底就已经喂 一零诶，唔好，我唔要第一 round， 第二 round， 唔该第三 round。 系 见样啊，唔该开幕。 第三 round 就已经系见样啦。好啦，一来 样都唔系最紧要啊，真系。 我又唔知话系咩， 唔系样佢哋真系唔系咁紧要啊！真系有冇楼系一个好 basic 嘅 criteria， 有冇钱啊呢啲嘢？ 嗱呢个暂时 何必？ 暂时按下不表啊！ 但我都觉得刘明伟几靓仔嘅，其实 我哋第三番先讨论 港女啊，港女 未讲到入，即未讲到入狱啊，因为你仲有时间啊嘛，下一节再翻嚟先。